到全世界路过，把全乡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不曾加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十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这首歌真的是听了很多很多年了， 算是我的标志性歌曲吧。 对，也算是对你而言的登场歌曲，也是本周。他歌里面一直在唱到有人在终点等你嘛，其实我们就是在你这个工作学习一周生活结束的终点哈，在等你。 是 星期五的晚上，有朋友很期待，因为他们一直觉得当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像老朋友做客的感觉哈。火小姐没烦恼，这位听友说一周最喜欢的一天就是星期五了，有一种老朋友做客的感觉。 哎， 既然老朋友做客，那我们就应该唠唠家常。 对，然后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大家哈，了解一下每位同学的这个自己的一些领地当中的一些习惯。 对，尽管我们可能都没有彼此的微信哈，但是我们可以用微信签名来听听各自的态度哈，还有你生活的一些在意的东西。今天晚上的红人到了1652红，而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我的微信签名，看看有没有同款。因为很多人的微信签名大家都是喜欢的格言呐、或者是歌词啊，或者是喜欢的哪一个文学作品当中的某一句话，对吧？所以也很有可能会有同款， 是 因为有一些美好的词汇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那今天晚上呢，也希望各位登录新浪韩丽微博，来在评论一栏当中留下你的微信签名。 是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都忘了我的微信签名是什么了。有很多朋友把微信签名呢也作为他的一个有点像以前的 QQ 状态一样，会经常改。 对，有些朋友就是相对比较恒定，像我自己的微信签名已经得有个5-6年没有变过了。 那微信的那个封面也不改，对吗？ 封面我改过一次。 哦，那你属于就是很稳定的户型。 非常稳定。 我经常改。 心态不稳定。 因为我是不太喜欢和人家就是有同款。 哦。 就当我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后来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当然也是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嘛。 嗯。 然后就都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 OK。 然后我就换了。 嗯，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已经晒出来自己的签名哈。像 Aiko 他说呢，我的签名叫做千言万语不如千山万水。 哎。 然后呢，拥清风赏月他说 I want to be better for that special man， 就是我想为了那个特别的人变得更好。 嗯，之于宇宙仅如一粒尘埃，他的微信签名是热爱生命好好做人。哎，就当你刚加了一个朋友的微信之后呢，有时候会习惯性的看看他的朋友圈。 嗯， 然后其实第一感觉就像你到了一个人家敲门一样，他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大门，还有门上的对联。 是， 我觉得这个微信签名就很像是你的对联，它彰显着你的态度、你的生命气质等等等等，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渗透哈。 哎，很多朋友也会从歌词啊或者诗词当中去找到一些字句，有的是原封不动的就用了，有的呢可能是稍作修改。比如说这位朋友叫做神经病，神经质彬彬。 其实你无意之中已经把核心内容念完了。 他的这个签名叫做被宠爱的都有恃无恐，这个来自于那个陈奕迅的歌哈，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对，这句话是一看就是他在感情路上哈、可能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境。 是，然后呢有些朋友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放宽心，比如说巧儿他的微信的签名叫做人生海海开心就好。 嗯，然后我说陈默你的微信签名是什么了，然后我不禁拿出手机 要看一下。我可以说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朋友的签名微信签名， 可以啊，你还真注意他了， 叫做只生欢喜不生愁。哎，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祝愿，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对，其实你给别人看到的时候都是你的态度。我前段日子一直喜欢的那句话是谢谢你善待我的真诚。 嗯， 就是每一个打开我朋友圈的朋友都会看到谢谢你善待我的真诚。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其实有很多朋友觉得自己的真诚是被别人忽略掉或者说冷漠了。 嗯， 能够被别人觉察甚至知道你的好，这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然后进入到天蝎月之后呢，我就改了啊，因为我觉得天蝎月了嘛，我要找一个听过去听到过然后说这个话的人也是天蝎的人，所以我微信签名变成了高晓松的一句话，就是愿你温暖善良不舍爱与自由。 挺好的， 就是温暖善良不舍爱与自由。我觉得每一个天蝎的人大概都会特别第一时间就会被他一下子明白他说的自己懂。 我跟你讲真的，这个不同星系的这个风格是特别不一样的。 对， 你看这个射手女啊，长君是射手，她的这个个性签名叫做君子和而不同。你看大射手的这种崇尚自由、崇尚个性的心态啊， 对， 就出来了。 看来今天晚上我们会听到很多大家的微信签名，那我们也听听歌曲啊，然后呢再等待你的微信签名。 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我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 又舍不得挥挥手。 每到深秋就会特别想听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拉大手。其实已经不仅是深秋了哈，都马上，因为霜降已经过去了嘛，接下来就是立冬了。 哎，这日子啊，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比如说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本来想约一位朋友这个周末见面，然后他跟我说不行，周末我非常忙，因为他在气象局工作，他说他最近这个会商啊各方面的这个工作非常多，而且好像北京这场大风据说一直要刮到11月初，所以其实大家真的要注意，因为秋天之后这个一场风就一场寒，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我觉得在外地的小伙伴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了。 今天风非常大哈，到了晚上我呢真的是明白了一句话哈，不作不会死。就是我觉得到了晚上风虽然大，但是就是自己的这个行头当中哈，已经有了这个，我穿了个羽绒马甲啊，但是呢我稍微嘚瑟了一点的是呢，我穿了一双很暖的露脚面的鞋，就是这个鞋它底下是毛毛的哈，毛茸茸的，因为我觉得底下已经很暖了，然后就是脚面露一点点没所谓了，一出来才发现怎么这么大的风啊。 对，真的是今天确实是， 然后所有的风都覆盖我的脚面，然后我的脚底是在毛茸茸里啊，享受的那个暖意就很怪了，那种啊冷暖交接的感觉了。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某一个局部的暖，而是整体的暖。 对， 所以大家在这个季节当中一定要注意，让自己能够时刻有温暖，时刻有这种温度的保护啊。 是，今天晚上的红人终于亮相了，他的名字叫婉婷，是个好孩子啊。每一次说你都是夸你一次哈，婉婷是个好孩子呀。他的微信签名是继续善良，保持可爱。 哦， 他说我还很喜欢这样一句话，能把负担变成正能量，想成为那样的人。 哎，特别好，我觉得很多朋友其实都是在用这个微信签名当中给自己一些励志的情绪哈。比如说 You're alone， 他写了一句英文，这句英文我太熟悉了，因为几年前我在国外开会的时候，当时他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一个文化。 哦， 这句英文叫做 If I cannot say no, then my yes has no meaning， 就是如果我不能说不，那我说的每一个是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说人还是应该在态度上， 哎，要有说不的能力和权利。 对对对，是，包括我常常在想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我们有的说有的人会有很多朋友，有的人就没什么朋友。 是， 有的人没什么朋友，他也不觉得缺失，他也不觉得说我自己寂寞。就是他在他的世界里有他的同类的标准。 是， 这个标准就会约束，或者说他不屑于把朋友的数量增加，他要的是质量。 每个人可能都在大千世界茫茫众生当中找那个和自己合拍的人，有些人呢可能这种放的范围可以更宽泛一点，有些人可能更有选择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每个人在找人的这种方式哈，在找自己至交知己的这种方式都不太一样。有些朋友就特直接，比如说这个 VM Sandy Miller， 他的这个签名叫做东北第一老实人。 哎，这个很可爱哈。就是让人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哎，想了解他。哎，他到底怎么个老实法呢？ 是， 看到半天啊，看到现在都没遇到同款呢。而有的朋友他们都特意截图把自己的微信的这个封面和这句自我介绍的截图。 哎，我看到同款了，但是这个是一个过去式同款啊。他的这个跟韩丽刚才说到的，韩丽已经改了这个自己的签名。我觉得他一定是你的读者维尼贾，他的这个头像照啊叫做活时尽兴去无所羁啊，这是表达态度，而他的签名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哎，是啊，就是他很容易帮自己宽心，在遇到糟糕的结果和境遇的时候，只要你想到那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故事，想到这只是一种沉浮，它只是一个伏笔，将会有反弹，将会在未来慢慢的长河中，让这件事情真正发酵出它最终的结果，你就不会对眼前的这个结局耿耿于怀了。 菲伊莎诺三里他说，我是双鱼，我的签名是得之我幸，失之我命。 向前转动着时光，在后座遗落了谁目光，不曾 曾想你穿着校服模样，也从我生活里长。风吹过，吹旧了那条小巷，到尽头追不到你余光。我的梦只有你懂得欣赏，那是最美的时光。都是我还来不及学会勇敢，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长遗憾。但是片青春的书签夹在了最痛的那一页。 最近上映的电影当中的歌曲哈， 我去看了，然后怎么说呢，我就觉得完全是和我意料不太一样的剧情。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当这首旋律一开始音乐出现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到熟悉，但是当这首歌真的由周深在电影里边吟唱出来的时候，那一刻其实我就很莫名的就流下了两行眼泪，真的是就是有一种 哭了。 对，是的。 最后结局不好吗？ 其实不是，但我觉得他其实讲了一个特别简单，但是又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经历过的道理，就是其实每个人的青春都不是那么的有逻辑，然后每个人自己的青春其实都有那些你所很开心的一面，但是也有你自己会有遗憾的那一面。可能若干年以后你再回想起那些东西的时候，你也并不想要去追回或者再拥有，但是呢，我觉得也因此会告诉你，你的人生在未来当中有很多是值得你去珍惜和把握的事情。 但你信吗？我觉得以后的孩子们，他们的青春会变得逻辑了很多，因为他们有太多可参考，并且不光是这样的影视剧作品，对吧？还有他们所能看到的太多的信息，会告诉他们，青春在你的人生当中是多么的 VIP。这件事情一旦发生过去，就再也没有了。 对啊，其实人生都是这样的，就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嘛。所以在每一个阶段，我觉得我们都有可参考的一部分，也有那个不可知的部分。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不可知，才让我们对生命是永远抱有敬畏的，让我们都会觉得，也许昨天过得不够好，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努力。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更好的话，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今天和昨天是不一样的。

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入夜后风力明显减小。明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风力不大，气温回升，适宜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早晚气温低，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周日又将有股强冷空气活动，北风再起，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北风三四级转南风二级，最低气温三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讯。由钢铁侠三导演沙恩布莱克执导的第六部讲述铁血战士的新续集《铁血战士》今天全国公映。新版《铁血战士》加入了更多的冲突，同时也向前两部《铁血战士》电影致敬。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日前发布探寻动物版预告，向观众们展现了众多影片中意想不到的惊喜场面。中国神奇动物邹物突然呆萌，小秀秀惊艳亮相，更有纽特舔大街、雅各布糊涂中魔咒、纽特报复哥哥超解气等幽默场面。再来关注，柳科执导，陈志鹏、严丹晨、安虎、方中信、李若贤等众多新老戏骨联袂出演的电影《梦境之源》将于11月16号上映。今天影片曝光了真实梦境版预告，片中梦境与现实相互交织的剧情，扑朔迷离的案件，都传递给广大观众密集的悬疑感和紧迫感，悬疑烧脑之风再度来袭。最后再来关注，动画编剧钢铁魔里编剧并执导的动画电影《朝花夕拾》入围2019年奥斯卡最佳长片动画的初选名单，将与迪士尼的《超人总动员2》、梅斯·安德森的《犬之岛》等多部好莱坞动画片大作共同角逐奖项。能否入围5部初选名单甚至获奖，我们拭目以待。奥斯卡最终提名名单将于19年1月22号颁布，颁奖典礼在2月24号举行。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 欢迎光临10月26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优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我们今天是在跟大家聊这个微信签名哈，看看有没有同款能遇到。 对，今天晚上的红人在外场维持秩序的是1652红，但是惊喜的告诉大家，现在小树已经涨到2.58米了。 哇哦！ 哎呀，红人呢就也可以轻松了许多哈，但是还是会大声喊出你的名字至少10次。他的名字叫做婉婷，是个好孩子呀。 嗯， 婉婷是个好孩子呀。我们会在第30段去你家里做客。 是， 各位小伙伴可以继续告诉我们你的微信签名是什么。 绿绿斜阳，它就是简单的4个字，叫做横渡银河。我觉得好酷啊。 就是也产生无限的遐想。 对，然后脑子当中会很有画面感。其实我们真的都是在横渡银河，只不过就是我们是在地球这个大的载体上。 对，我们老说有时候两个人刚刚结识啊，我说的是那种别人介绍对象啊，或者是你们俩相亲之后觉得没话说，不知道说什么。其实生活里的这些话题就来自于你对对方的关心和细节。 嗯， 就如果你看到对方这个签名之后，你就很好奇，可能就会问一下他，你是很喜欢天文学吗？对不对？就是会有说，哎，他对方说你怎么会这么说啊？哦，我看你的微信签名了。 嗯， 哎，我就觉得如果有人这么问我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是， 他会和我加了微信之后会看一看我的曾经的家里的样子。 哎，是的。然后夜11，他的微信签名也是4个字，叫做无妨淡泊。 哦，也是一个很平和的 状态。嗯，对 ，peaceful。 哎，你说如果有人把他的微信签名写上"男左女右1442红，这个 我是在微博签名上有看到这样的朋友，微信上可能会少一些吧。 对，蜗牛 CPA 真的太可爱了 ，mini 蜗牛 CPA。当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不太注意这个事情哈，但你能够把它当成是人生中自己很开心很光荣的事情。你确定是微信还是微博？因为他的微博我看签名也是北京音乐广播 NZNY1442红。 他应该是认真的，因为他写的明明确确是 我的 微信 签 名。 对，不要质疑我。 现在你看，我觉得朋友们发微信签名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有一大部分朋友是把微信签名这个直接 copy paste 上来，就是打字打上来。很多有发图能力的朋友还是真的截了图给我们发，叫做有图有真相。 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不能发图？ 因为好像只有会员能发图。 对，会员你知道每个月要交钱吗？ 应该是我还真不知道是多少钱， 所以很多人就不成为会员了。 没关系，这都是大家自己的选择。Vera 贤他说，我的签名叫做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 哎，这不就是好像高圆圆的婚礼上哈，就有一段他就是讲什么，就类似于简约的这种感觉的话语。 哦， 曾经在我的日记上写，我突然间怔住了哈。 那应该是他在台北的那一场，因为在北京那场我有去参加。 对，他在 没有 台北的， 没有这么煽情。嗯，但是呢，讲得非常平和，讲得非常的让人觉得温馨和温暖。 就是伴手礼嘛，或者是那个 啊，对对对，粉色的那一套。 对对，他在里面就会放这些东西。 对， 来看看这位毛球球和球球毛，他说谁的微信签名和我一样啊？就只是表情符号。 哦，这个真的应该有。 小王子、狐狸和玫瑰， 这个可能比较少见。 他的微信头像很好看哈。 嗯， 我觉得微信头像也是渗透出很多东西哈。 对，是一个人的一个艺术欣赏水平的表现。 我就先不说别的，但就是现在有人总结嘛，就是你的家庭群啊，就是你的姑啊、姨啊，还有那些就是婶子啊，他们确实很爱用带花的头像。 有可能，对。 哇，哦，真的很多。我有一天注意看。哎呀，真是很多，因为我刚刚加了几个长辈的嘛。 啊， 就是我是比如说我嫂子的妈妈呀，或者是我朋友的妈妈呀，然后一看，哎，真的一朵荷花，一朵玫瑰花，一朵大菊花，都是，哎，真的是很多的花。 嗯，每个年代的人真的不一样。你看有些年代的朋友就特别喜欢用英文做自己的微信签名。这个白雪皑皑的皑皑他说呢，我一直用的微信签名就是 follow your heart， 跟随你的心。 哎呀，不错哈。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的态度，还有一些浓缩的内容。有一位朋友的签名是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啊，在活着的时候离开你的人都不值得珍惜。 这太狠了，你这么 写 的话 的真的好有道理。 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话，我们那个字要去哪？ 题好傻，谁又能回答？想念从不说话，来不及的再见多喧哗。陪我看大雨落下，潮湿的心滴滴答答，带着温柔又想起你呀。 好吗？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啊？你现在在哪里？隔我多远距离？是否勇敢飞行？有没有人爱你？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你也一样吗？ 暖文章啊这首歌里面唱到的哈， 对， 确实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 然后刚刚我也问我说这谁演唱的， 来自由长靖的昨日清空。 对，就是听的歌多了吧，就是自动会生成脑海里就是对哪些声音它有原生态的那种真挚在里面的。 嗯， 我觉得这首歌里面的这个男生就是那种属于声音里没有太多的矫揉造作， 对， 就是 很干净， 对， 直给，然后又是那种青春的懵懂，但是又有那种特别直接的呐喊的声音。 嗯，就像是那是小鹿的花束，他说我的微信签名是如果这个世界有奇迹，那一定是橘色的，因为有一部日本电影叫橘色奇迹。 哦， 哎，你看懂的人自然就是和你一样喜欢这部电影的人，对吗？其实一个签名请你不要小看它，当然你彰显的是自己的态度，同时也是让别人第一时间了解你，知道你 在意什么。刚刚我们说那位叫做 mini 蜗牛 CPA 的朋友，我们还想他是不是没有理解，对我们说的是微信签名。 嗯， 然后他解释，我的微信微博签名都是男左女右1442后。 哇， 因为他是我近几年最温暖我的，有我许多的美好回忆，所以我就在我的签名当中写下了1442后。 嗯， 我真的很感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档广播节目至于一个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又能在你的生活当中起到什么样的深远意义，这些话题或者说这些想法我们都不敢想。 嗯， 因为陪伴就是一个对我而言是一种很常态的事情了。 是 常态到让你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深刻了。 其实每个人对于常态的理解都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常常出现就是一种常态，有些人会觉得让你心安就是一种常态。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会面对不同的判断和不同的选择，你只要坚持自己的选择，过好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就是最值得的。小明妹她说呢，我的签名叫做年轻就该放肆笑。 别人知道了，年轻 对，年轻有的时候真的是资本哈。 嗯，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你在笑容里边都会暗藏着一些无奈，或者暗藏着一些心酸，那在趁着还能放肆笑的时候，就真的大声的放肆笑。 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发现你笑的都不好看了。 嗯， 就是因为一个是你觉得怕这个皱纹多呀，或者是脸部肌肉它自然会有下垂哈，等等等等，你会发现你的笑容没有原来好看了。 哦， 难道你还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一点？ 我反而觉得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骨骼和肌肉的轮廓来说啊，他在有一定年纪之后稍微保持一点笑容会让他看起来更年轻。 对，他要往上提升的感觉吗？ 哎，是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能发自内心的去笑一下的话，就不要去介意脸上的那些皱纹或沧桑。 嗯， 因为呢毕竟笑容的这种可贵的心情是每个人都渴望拥有的哈。然后呢也有朋友在这个签名里边就排列组合了一下一些名句，然后把它弄得很有趣很搞笑。比如说加加加975，他说你若盛开清风蝴蝶爱来不来。 不是，975是怎么个意思？我们这里是974。是你调频调多了吗？请你再减一点点。可爱的爸妈是我最大的男神女神，这位听友他是一种我也见到过哈，就有的人把自己的头像和他的封面融为一体。 哦， 就是一个放大版一个缩小版。 对， 你看他的这个头像是很卡通的这个女孩的头像啊，但是这个词儿呢却是这种古香古色的哈，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 嗯， 接下来那几句我们也都了解哈，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对，而且他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还是属于发内容很频的，昨天今天都有发内容哈。在朋友圈当中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比较稳定的，嗯，我觉得我还算是比较稳定嘛，就是每三天两天就会发一个。嗯，不会是那种一天发十几条，更不会是十几天都不发一条。 我一般都是十几天发一条。 对，而且陈默每次发我觉得都是那种有强烈的就是他这段时间的关注点的事情。 嗯， 对吧？ 对， 就是用我的话说，因为你朋友太多了，你又不想分组啊，所以只是说推广性的。被我戳穿了吧，就不是完全就是内心的那种世界里的文字哈。 嗯， 它带有很多，其实很多朋友也这样，就是工作色彩的东西多了很多。 是， 嗯，看到了这个朋友哈，他写的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这句话呢确实以前也很多人在质疑哈，或者说不要这么这个消极，但是慢慢的其实你通过自己的一些经历哈，你觉得你只要积极的去并且是健康的行这个乐的话，它确实是人生珍惜当下的一种扩充哈。 是，确实是。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生活态度真的都写在签名里了，很多签名又表达了自己的一种对生活的向往。嗯， 对，我们的态度倔强还有自己对于美好事物追求的要素啊，大概都会涵盖其中。这首五月天的倔强也是送给很多位朋友吧，因为发现你们的这个个人签名当中都有带着那种年轻的倔强哈。我有我的态度， 可能你对我的世界不是很了解，所以你没有办法完全懂得我，但我会因为我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一直倔强着。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观。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梦想一定最疯狂，我只是我自己的身在我 在十月天里啊，又听了五月天的这一首骄傲的倔强啊。记住倔强啊，他的歌里面老是在唱倔强、啊、 对，因为这个 正音是倔强， 各地的口音确实不太一样哈、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包括人家就说包瓜，所以就是大家都有一些自己的蛮可爱的发音习惯的。 对，也谢谢所有给我们发来今天晚上你的微信签名甚至有照片的朋友哈，我觉得就好像突然之间看到了你的小世界一样。冥想在远方他发来的这张照片，我不知道这个照片中的人是你自己还是哪儿的一幅画哈、哦、是在冰山， 嗯， 对吧，是在冰山的旁边，很像是在南北极那里， 这感觉看着特别像我的一个好朋友。 哎，对啊，就是就像你去过的地方哈。他的这个签名实在是，反正我遇到过里面我觉得就是你能说他更多的应该说是他自己的一种声音吧。 嗯，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舞蹈，叫啦啦啦啦啦一起舞蹈。 这个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La La Land》里边的歌。 对，然后他的那个头像，就是自己的头像，也是一个小狗狗哈。 嗯， 挺有趣的一个男生哈，应该是这样，应该是男生哈。 这个应该，我觉得，剖主是位女孩子用了她的偶像， 哦， 做， 还真是女孩 嘞，是不是？看我比较了解。 嗯哼，然后你是说这个背影是她？ 这应该是我的一个朋友。 真的是？ 对。 是刘同吗？ 我觉得应该是。 哦，他还在这里边照过相片呢。看我们都不了解他的这个曾经发过的一些图片哈。 对，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了。Lee Allen 他说呢，我的微信签名叫做宇宙中很小很小的两个人慢慢变成很老很老的两个人。 这是一句歌词。 对， 这是 Allen 的那首爱人。 嗯，很有感觉的一首歌。 对，因为他的名字里就用 Allen 的名字。 对啊，应该是 Allen 的这个支持者哈。 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哈，11年过去了，还能一如既往的支持自己喜欢的，当年喜欢的一个选秀歌手哈，到如今已经是他们有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包括这个星期苏醒呢也和他的好朋友张远两个人呢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称兄道弟。 哦， 今天呢 MV 也发布了。 哎，蛮好的， 他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他甚至自己去剪 MV。 这就是对艺术有追求的男孩子。 也是他自己觉得经费的问题吧。我是觉得有些有能力的人特别喜欢亲力亲为，很在乎一件事情，就每个细节都不会漏洞啊，都不会略过的。 是， 好的，已经22:56了。听完下面这首歌呢，我们也要转身到第30段了。今天晚上因为聊微信签名，我们突然发现有很多朋友都有的说了，所以小树已经涨到了3.41米。 爱娇安久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红透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没来由的激动，不能抱住你说，像半飞了，被大海淹没，双山的花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抢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0月26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优韩丽。 哎、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家的微信在朋友圈的那个封面下面呢，都会有一个个人的签名啊，叫微信签名。我们今天晚上呢，就每个人都说说自己的微信签名是什么，看看有没有同款啊。同时呢，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652红，他的名字叫做婉婷，是个好孩子啊。我们来看看婉婷家啊，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170位人物，最新关注的是电影《昨日清空》的官微啊。再看看他的第一个关注的人是刘彤啊，是你的好朋友啊。 然后是 晚上 饶雪漫老师。 这里我们必须要说一句哈，刚才有位朋友他的那个朋友圈的封面有一个背影的男子，我们猜测是刘同，但 实 则是实 则他也姓刘， 猜对了一个字儿， 是刘昊然。 话说我也非常喜欢刘昊然，但是跟你们的喜欢应该不太一样，我没有去看他每张照片和微博，就是觉得他特别舒服啊。 对，我觉得彤彤如果知道我把刘昊然的背影认成了他，他应该会暗自窃喜吧。 说到刘昊然，那就听这首歌喽。 的风吹过，阳光洒满了窗格，我们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17岁的我，总爱傻笑着说时间抵不过你我，时间是一个圆，怎么会走散了？那时候最好的我们，又简单勇敢的天真，到现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你亮坚定家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颜色，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

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一次的一句话是我们。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也曾经在这个朋友圈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条签名。 我还以为这首歌在今天晚上是因为什么样的心情哈，就是觉得很想把它与大家分享，是你内心里的一些什么动静？弄了半天，也只是想听、想欣赏而已。因为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挺伤感的歌了哈，来自张惠妹的《记得》。 是， 转身之后呢，有些东西真的该忘就忘了。记得只会让你的伤口更加难以愈合。 又或者，你应该记得的是经验和教训，而不是那件事情给你带来的伤痛本身。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人生都应该 move on， 都应该继续往前走。 这个我要打断你，其实很多人在那一刻记得的并不是伤害，而记得的是对方对自己的好。 反而记住这些好， 对， 就是一种伤害。 对对，更让你心里觉得不甘心。 对， 其实不是别的，是不甘心。 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苦的药才是毒药吗？不是，往往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毒药是那些甜蜜的毒药。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越是忘不掉这种好，你就越会给自己的心头上插上一把尖刀。那还不如让自己反而去想一想，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些亏欠，那些不值得，这样也许能够让自己更快地走出来。 其实更多应该想的是，就像看了一场电影散场了，要期待下一部戏。 可能很难做到的就是我们抽离出这种自己的思考，变成是一个第三人视角。我们往往真的都是太自我化了，就是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自己遇到的痛苦永远是这个世界上最独特的痛苦。又或者其实自己出的丑，周围的人都在看洋相。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那么的重要。我们以为自己被太多人关注，但事实上其实可能只有我们自己最关注自己的内心。别人看到自己可能只是看到了那一刻，但是你自己和自己的相处时间却是最久的。 哎，你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像打印机一样，觉得一直在就是 打字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到真的一直在。而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每个人在经历感情的事情的那一刻，你的样子都不好，你的状态也不好，样子也不好，那样不好的自己被人家抛弃，其实也是情有可原。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一样。就是你能把一个手分得非常的漂亮，分得非常的利落，这是很难的。总是在尾声的时候，会有一个人很纠结、很痛苦，另一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解脱。 嗯， 往往就是这样的哈。好吧，我们明明聊的是大家在微信当中的签名，当然这签名里面一定也流露出你一种态度，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感情。 傅哈罗他说，你去做他的盖世英雄吧，我可是小魔女啊。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涉及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得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在第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集了 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这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 子薛之谦，几乎很多朋友都会唱的一首歌哈，叫做《演员》。 嗯， 23:18，看到了一位听友，他说，如果不是今天晚上的话题，我都不知道自己的微信签名是什么了，或许早已经忘了，也不记得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对谁说的这番话，但我想在后面加一句，我最珍贵。爱吃莲心的谢子，他的朋友圈签名是你最珍贵 啊！ 当时不知道爱着谁呢哈，他的那个封面是胡歌，所以很明显让别人觉得就是胡歌最重要。 是， 现在呢，他终于明白了，无论你有多少 idol， 你的生活里为他投入多少，但最重要的还是你要过好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也改成了我最珍贵，对我最贵了。好， 嗯，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朋友圈的微信签名。乖乖李七七说，我的是平安喜乐。 哎， 这个是特别，就是每个人看到了，对，都是一种美好的祝福哈。他说四个字很简单，但是又没那么简单。 对， 大多数人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可能和小时候我们写在作文纸上的不一样，长大后发现在这个不能成为大英雄的时代里哈，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个平凡甚至平淡的日子，何尝不是一种浪漫的英雄主义呢？ 嗯，说的确实是这样的。 对，而且你的这四个字让 打开你朋友圈的朋友看到的时候呢，也是会有一种新生的那种很美好的一种暗示哈。 嗯，让自己能够给别人带来一种美好的暗示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又或者呢，我觉得让自己能够断裂开一些其实不必要的情绪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事情。李小二他说，我的签名很简单，大家都听过，叫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看来是一个心态非常平和的朋友哈。那这位呢，谁动了我的糖果罐子？我觉得我要是看到你的这个签名就知道你是在恋爱中。阳光正好，我好想你。你看，基本上对你有意思的男子不敢再触碰了。 阿山夜雨时他说呢，刹那是永恒， 是最大的亏欠，和昨天说再见，挥一挥手说再见，十七岁那一年，一转眼从指尖溜走，消失不见。

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3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10月最后一个星期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哎，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这也是本周男左女右的最后26分钟的时间了。 嗯， 今天晚上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大家的微信签名。 是。 然后有些朋友猛地发现啊，还有微信签名这么一说吗？然后特别的打开自己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栏，然后找到了自己的微信签名。有位朋友说，如果不是参与今天晚上的话题，我都忘了我在2011年的时候，对，微信就是在2011年的时候有的。 嗯， 他在2011年的时候呢，给自己留下了一条朋友圈的微信介绍，叫做一棵简单的苹果树。他说，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想的是什么。这是小张耳爱树画不爱理，他自己说的哈。做一棵简单的苹果树，那说明你爱吃苹果呗。 嗯， 对吧？还有就是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文字当中也引起哈别人对自己的一个关注吧。 嗯，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你自己在看， 是 有很多别人在看。 其实这个签名与其说是自己态度的一种表达，不如说是给特定人群的一种表达，因为你知道谁在你的朋友圈当中可以看到这句话。 嗯， 所以其实它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表达。 独意爱音乐，他现在在南方听着我们的节目，他说只要听到男左女右就感觉好像是在北京一样。我的签名就是坦诚接受任何的人与事，剩下的交给命运。其实原文是完美不完美尽力而为，剩下的交给命运。 嗯， 很有这个自己的人生的怎么说呢，对于任何事情发展的一个平和心态吧。 对，请来跳一支舞，他说呢，我的签名叫做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这种我觉得还蛮多的哈。 对，挺多的，就是给自己一点提醒。 嗯，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哈，就是像刚才那个做苹果树啊，我刚刚还打开我的就是微信的朋友的他的微信一栏，我看他们到底写的什么。其实有时候真的没注意。 嗯， 往往是新加了一个朋友，我习惯性的会点开 看一下。 看一下。 对。 然后至于老朋友，比如说我刚才问你，我都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 对，因为你不注意。 因为 就或者说当年注意到现在已经过了好几年了。 对，真的就不太关注了。 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想法的话，你就会密切关注他的一点点的变化。头像变了， 嗯， 哎，封面变了， 对， 签名变了，哎， 我 都会牵动。 从来没有关注过你的头像什么时候发生变化。你头像是稳定的还是经常变化的？ 我是半年一稳定吧。但最近这些年基本从来都不用自己的头像了，就全部都是卡通了。哦，因为我发现卡通会买东西什么很方便。 花在机边的笑颜，忘了摘下时的缺，灯和烟火的长街，为谁静止的思念，风为群缠绕着烟，遥想染过了指尖，试过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一年一记得那天屋檐下的雪很甜，一天一年错过的时间，风来了你轻轻地走 群缠绕着眼，遥想染过的指尖，是我心的线遮住你低垂的脸。一年还记得那天屋檐下的雪很甜，一年错过的时间， 记得时间寒冷的你温热如何， 来自张韶涵演唱的如何。再提问哈，如何啊？其实人生里哈，有许多的时刻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只是觉得这么做了才最开心才最舒服，至于结果如何也不敢去想，因为没有什么绝对的对与错嘛。 文童他说呢，我的签名叫做愿走过的地方都留下善意的痕迹。 是一个心地很慈悲的人哈。 是， 再来看看这些朋友啊，他们的微信签名，爱不是改变对方，而是一起成长啊，这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因为慢慢的你会发现，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他心上和他的身上具备你所喜欢的点，你们有共同的契合的部分啊，所以你才喜欢他。但是慢慢的喜欢的部分呢，就像一块蛋糕上面的漂亮的装饰物一样，剩下就是里面核心的内容了。有时候你会不小心遇到了并不喜欢吃的口味，可是呢这个口味它也可以让你果腹， 是 你要想是接受呢还是换一块蛋糕，还是说这不是我绝对真正想要的东西。 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哈，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可能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第一呢，你真的要坚持自己的选择，第二就是你要尊重自己的选择会给自己带来的那个独特的结果。 很多时候有的人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和错，所以在坚持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摇摆不定。 对， 其实很简单，就是问问自己在坚持当中在选择当中是否快乐。无论是哪一件事情，如果它都没有让你的心变得快乐的话，那这件事情早晚有一天会让你不快乐。 没错，新言彩语说呢，我的签名叫做不慌不忙的坚强。 厉害， 也是，这是一种生活当中特别好的状态。然后有些朋友的签名也很直接直给哈，像美好的植树节他说呢，每天进步一点点。 很多时候我们的签名里其实也是一种寄语，就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 哎，是的， 对吧？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来提醒自己，然后也与大家共勉，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当然其实这个进步里呢，它不仅仅是有一些可看得见的东西哈，还有更多的可能是你内心里一些很微妙的一些变化，一些顿悟，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能够让你的精神世界里啊变得不同的东西。 是， 看到了听友有没有为你变乖，哎，你的这条留言真的吓到我了。他说李晚安，真的希望若干年之后男左女右熟悉的一切依然还在。然后因为天黑嘛，我看了若干年，看了若千年后，吓死我了。其实这个若干年并不是一个虚的数字，很快就会有一个具体的数字。如果从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来说，她就有一个年龄会告诉你你大概做不到那个时候了。另外还有就是晚间节目哈，一个人到底能与他相伴多长时间，就像大家有时候在校园里听，后来走向社会之后就开始没有时间听，大概多少年之后我可能也会存在，原来在晚上可能状态很好，慢慢的你开始走下坡路了，于是你就不想让自己以一种你不喜欢的方式继续在这里苟延残喘啊，你会发生变化。杨宗纬的歌曲哈， 对，都很久没有带来 我变了，我没变， 都应该问问自己。 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 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在对的胸膛中笑错的人。 站在行色匆匆，擦肩多少犹如久别重逢，这个冬天格外冷，他只为我裹上风衫，我尽量隔不同时间，也许没人记得，感动的泪只是苦中作乐，所以我将这时光寄托在他身上，好让回忆不再如刀割，在错的时间遇见心底的路人，他让我找回微笑的天分，我将梦留在熟悉的清晨，等他孤独的手遮住痛，等他孤独的手 庄心妍演唱的《对的人》， 嗯， 哎呀，这三个字连在一起，是太多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的。 对啊，就是因为终其一生在寻找，你才会逐渐知道它的可贵，而只有知道它的可贵，你才知道遇到对的人的时候，真的要发自内心的珍惜。 可惜我们都没有遇到过。于是乎，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希望哈自己的将来啊，真会有一天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哎，有可能是人家对你不对啊？ 不是，对的人这种东西是两个人 是互相对， 互相的，对，不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对方是对的，然后对方认为你是错的，那就是你自己的一种判断了。 对，自作多情了。 对对对，时间已经到了23:55了，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让周五的男左女右的小树长得好高啊，4.43了。谢谢红人，谢谢大家把你们的微信签名都泼到了微博上，让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哪一句话，或者说太久了，你认为那句话已经不能代表你现在的姿态和想法了，你都可以换一换。其实他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心理暗示。 是，我特别喜欢这一位朋友PO上来这句话，他是用在自己的这个签名里边，叫做 The world is so big, the life is so short。这个世界真的很大，人生却真的很短。 对啊，大大的世界，小小的我们，你没有那么多的观众和听众，所以呢，护好你周遭的小世界啊，你在乎的人和你在乎的事儿，能做到这些就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不容易了。好啦，本周的男左女右的最后一首歌由陈默带来。 对啊，其实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也真的是想了很久，因为毕竟这是这一周或者说是这个月我的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了。 你说对了。 所以呢，这首《永远有多远》送给大家，希望每个人不会在心里过分的执念于永远，而是活好每一个当下。 陈默和你的男左女右的下一次相聚是11月， 11月我希望是一个虽然天气逐渐寒冷下来，但是又会让每个人的人心都会觉得很温暖的季节。 毫无疑问将会是一个花钱很多的月份。晚安。 晚安。 多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相逢挣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正义若能感动天， 点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